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一集，阳光带着春天清甜的味道散漫洒落。东区菜市场的门口，一名装束出众的年轻男子怀抱着一个与其形象极其不相符的瓷盆，朝着路口频频张望。 哎，来了来了，就是他。 小修低下头看看手里捧的瓷盆，里面那条白鱼正在兴奋地吐泡泡，鱼唇一张一吸，口吐人言。 哎，等一下，你穿得这么不伦不类的，说话如果还装模作样，有一些太招摇过市了。 哎，这样，你换几种口音，我选选。 哎，要不要那么麻烦啊？ 那我有次这么说行不行？ 不行。 那么这样就没问题了吧？ 不行。 我真心想抽你啊，你这样子还不行，你就自己来。 哎，好好好，就这个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他过来了，快快，准备准备。 小修抬眼望了望，只见一个女孩，白皙的皮肤，清澈的眼神，微卷的长发用一个别致的发夹简单拢了一下，随意垂在肩上，穿一身清爽的春装，脚下踩一双白球鞋，迈着轻松的脚步正走过来。 就她呀，这很普通一个女人呢。那我还是觉得你应该一口吞了她，都大功告成了。 少啰嗦，照我说的办。开始。 随着白鱼一声令下，小修修长的腿一步迈出，挡在了女孩面前。橙子吃了一惊，抬头一看，只觉得眼前一片金光灿烂。眼前这个帅气的男生，健康的小麦色皮肤，墨黑的长发扎成一个松松的马尾垂在身后，线条坚毅的唇勾出了一个诱惑的微笑，尤其让人无法阻挡的是那一双漆黑的眸子，黑宝石一样烁烁闪光，距离危险地凝视着自己，专注又深情。橙子顿时觉得呼吸困难，激动得险些晕过去，心底只有一个声音在呐喊： 艳遇，艳遇，我等了20多年的艳遇终于出现了。 而且是出现在这么一个艳遇概率低到无以复加的场所，东区菜市场。橙子眼珠一瞬不瞬地盯着从天而降的帅哥，心里在对老天一遍遍的膜拜。 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老天爷爷，你从天上丢下来这么一个大帅哥，大馅饼。谁说天上掉馅饼是不可能的事啊，这不是就掉下来了吗？还不偏不倚的。 没砸到我头上。 这后半句是因为帅哥在放电2分钟之后飙出一句充满魔性的话来。 小姐，买鱼吧。 橙子清醒过来，往后跳了一下，重新打量一下这人。杰克琼斯的 T 恤，李维斯的牛仔裤，脖子上绕一串麻绳粗的金项链，耳朵上挂了一只看上去很沉重的金环，更别提手指头上、手腕子上、脚脖子上，这小子整个一个流动金店嘛。怪不得刚才第一感觉是金光灿烂的，自己的身上要是挂上2公斤黄金比他还灿烂呢。黄金帅哥不依不饶，跟上一步。 小姐，买条鱼吧。 橙子的目光终于转到他手里捧着的瓷盆上。他刚才说什么？买鱼？他不会是个鱼贩子吧？自己还是头一次见到打扮这么败家的鱼贩子，怪不得人家说小买卖赚大钱。 鱼？ 橙子原来的计划是来买把青菜，鱼虽然好吃但是很贵，但鉴于鱼贩子长得这么帅的情况下，他还是愿意不买也要砍砍价的。 非常非常棒的一条鱼。 帅鱼贩子深情款款地看着他， 但是这一张口自带的小品属性是怎么回事？橙子心想。橙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把视线从他的脸上拔下来，转到瓷盆上。盆中浅浅的清水里，握着一条近一尺长的鱼，雪白的鳞片，背脊上一道嫣红贯穿首尾，唇边，两条须子修长柔软。更让橙子感到稀奇的是，鱼的一双深蓝色的眼睛好像一直在看他。橙子不由得被吸引住了。 这鱼，哎，这鱼多少钱一斤啊？ 涮鱼饭的手抖了一下，险些把盆砸在地上。 不论斤。 他的嘴角不知为何有些抽搐。 那怎么卖呀？ 橙子一双纯真的眼睛好奇地看着他。 10块钱一条。 这是他跟这条鱼反复讨论商店的价格，因为太贵了怕橙子买不起，太便宜了又怕他不敢要。在物价疯涨的时期，10块钱买这么大一条鱼实在是不贵，但橙子的还价原则是对半砍，看在对方是帅哥的份上打了6折。 6块。 涮鱼饭的冷汗下来了。鱼啊鱼啊，你看上了个什么女人啊？ 成交。 好吧，他受够了，声嘶力竭地拍了板。 嗯，我要了。 某人满意地哼哼了一声。涮鱼饭松了口气，抬手擦汗。橙子伸手在包里掏钱包，随口说道： 你给我刮刮脸。 小修两腿一软，差点跪倒在地。看着他苍白的脸色，颤抖的双唇，橙子不解地睁大眼。 嗯，你干嘛？现在买鱼不都刮鳞吗？你难道没有这项服务啊？ 没有。 小修挣扎着。 难道你买这个不是为了放生的？你不觉着这么漂亮的鱼吃了可惜了了吗？ 放生？开玩笑的吧。 橙子好笑地瞪着他。 我吃饱了撑的呀。 啪，一张5元的票子拍在他掌心。 不给刮鳞5块哦。 刷啦，扯出一个塑料袋撑开。 来，给我装袋里。 我把盆送你好了。 哎呀，不要，不好拿。 橙子懒得和这个慢节奏的家伙啰嗦，自己动手拢了一下，那条鱼乖乖地钻进了袋子里。提着鱼，同情地看了一眼好像快要晕过去的鱼贩子。哎，都怪自己，讲价太狠了。带着一点自责转身，快乐地往家里走去，心中迫不及待地向往着美味的晚餐了。帅鱼贩目送鱼儿随橙子远去，担忧地自言自语。 幸亏你没听我的，这种女人吞进肚子里一定会消化不良的。可是啊，你也不要被她吃了才好啊，兄弟，自求多福吧。 这位还价彪悍、神经大条的女孩就是咱们的女主田橙。20岁左右，在一家公司任小职员，身材娇小但比例很好，也算得上是肤白貌美了。橙子很小的时候，亲生父母就去世了，她是由养父母带大的。橙子的这一套两居室是亲生父母留给她的，她的养父母是勤恳的渔民，她是在小渔村中长大的，养父母对她视如己出，让她称呼他们为爹爹和娘亲，为的就是不抢占亲生父母在她心中的位置。娘亲说，收养的意思就是孩子不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长出来，而是从妈妈的心里长出来的。橙子怀念亲生父母，也爱爹爹和娘亲。我是龙王三太子，你买了我要对我负责的，所以订阅转发一下吧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